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9月29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咁啊提提你，今日我哋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啊！你哋一定会以为我哋系点用中秋节有关嘅嘢啦。 冇错， 你俾你估都唔系食神啦，系咪？ 冇错，真系咁容易俾你估到咩？年年都系估呢啲就冇乜人啦。 今年我哋转一转啊，即系中秋嗰啲嘢几时都即系唔系话几时嘅，即系你每年中秋都可以讲。但今日我觉得我哋有个新嘅主角。是属于今年中秋节，佢甚至乎 系一个主角。 佢胜出咗啊！相对于月饼嘅赢咗月饼。 即系你俾我拣咧，我宁愿拣佢咧，我都唔想拣食月饼，因为月饼真系食到起滞。即系都即系同埋你都知噶啦，啲月饼又系买嚟得个送字嘅啫嘛。你几可真系你系会食晒一盒咁样咧，基本上系食唔晒嘅。 所以啊，今日我哋唔系点俾月饼。都是一种食物嚟嘅，虽然佢唔系过年嘅食物，佢系咩？佢叫咩？点心啊？ 点心咯， 烧卖啊， 扫街美食咯，特色香港嘅特色美食咯，烧卖咯， 冇错啦。 即系同埋，我觉得喺呢啲嘅时间咧，即系虽然你话唔系一个传统啦，即系中秋节唔会话有一个传统话哦，我要去买烧买食咁，但系你少不免咧，你可能去街玩嘢少少嘅时候，经过啲档口咧，你见到啊，不如。整串燒賣魚蛋食下都幾開心喎、啊，咁樣即係會有一啲咁嘅心態喺度嘅，我覺得即係有少少放縱自己嘅一個心態嚟嘅。 我冇諗得咁咩㗎，我純粹燒賣就係細個喺茶樓一定會食嘅。 哦，你同我嗰種就唔同啦，所以嚇。 因為平時喺細個喺街都冇可能食到其他嘢，所以一定係喺 茶樓食。 系啦， 我就系专中意食街边嗰啲，系唔同嘅两种， 唔同嚟噶。 猪肉同埋鱼肉系唔同嘅， 因为茶楼嗰啲永远喺最贵嗰度啊。 哦，系啊，系啊， 所以永远去到嚟嗌啲攞你成间酒楼最贵嘅出嚟，所以就系虾饺或者烧卖。 麻麻地食酒楼嘅，即系我会食咯，但系唔特别喜欢、 哦。我觉得系关你细个食边样嘢事，即系食边样先咯。 鹌鹑蛋烧卖我 OK， 因为我系麻麻地鱼肉烧卖，我觉得咬落去就系一嚿粉咁，唔知做咩啦。 做唔到 friend 啊，我哋 系唔得噶， 绝交啦，绝交啦。 鹌鹑蛋还好嘅，鹌鹑蛋还好，但我最中意都系食茶楼嗰啲。 同埋我中意食旧式茶楼咧，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食啊吓，我中意食旧式茶楼大大粒嗰啲猪肉烧卖咧。佢係有埋啲冬菇啊，剩嗰啲咧，咁我係 O K 嘅。近年嗰啲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個價錢，咁性價比唔係咁高咯。我覺得有少少，即係收你個價錢可能成30蚊籠咁，但係有少交行貨嘅、哦，即係一間間啦，酒樓呢啲冇得。 你而家嗰啲都唔差，20蚊四粒。 係，但係喂。嗰、那個又真係唔同喎、啊，嗰個啊真係你食得 質喎， 可能係 20蚊四粒啊，大佬。 我未試啊，可能會想即 我覺得到你想試嘅時候，可能已經冇得試啦。 排都啲人都話排得勁㗎， 係嘛？ 都排得犀利㗎，咁 所以 要咯。 睇有冇機會，有冇嗰緣分嘅啫，都係講緊 緣分咯。 緣分到自然食到燒賣咯。 啱啊。 係啊，咁所以就今日六點鐘點歌對象就燒賣啦。究竟有咩喺呢個中秋節同燒賣講咧？今年嘅主角燒賣 係好彩。唔系灯笼啫，即系如果点俾灯笼咁样先算啦，即系完全脱离咗呢个嘅，即系你几耐冇玩灯笼？ 冇啦， 系啊， 几年啦已经，跟荧光棒都唔好啦，即系唔环保嘛，冇啊，冇乜，因为咧得意嘅嗱，即系今日，即系我谂可能系过去嗰几年嘅中秋节就系疫情嘅阶段各样咧， 嗯， 咁所以大家好似叫做习惯咗之前喺嗰个状态咧，即系譬如今日中秋咁最简单，我完全唔记得咗咧。中秋节其实大家系会早放工嘅， 哦，系啊。 跟住于是乎咧，一落到街先发现，咦？点解全部地方等车都等咁耐嘅咧？跟住就已经失预算呢个第一啦。跟住直情系譬如坐shuttle 穿梭巴士咁啦、嗯，我第一次上到 shuttle 系冇位， 全车啲人同我讲满咗啦，你落车啦咁，我呆咗啦，我未试过。咁跟住之后咧，喺条街嗰度，因为我哋。即系我呢啲咧，平时啲翻放工时间唔系喺一啲叫做高峰时间，所以都唔为意噶。去到呢啲撞咗，譬如今日我翻工嘅时间，大家放工嘅时间咧，个电话喺嗰啲地铁啊， 收唔到， 喺条街度完全棘住喺度。我出个 post 咧，佢棘住咗喺度，8% 一路都唔喐咯。 梗系啦，今日全部大家都喺嗰啲即系通讯软件嗰度喺度同大家讲啊、哎，中秋节快乐啊，跟住加张相啊，跟住加个 sticker 啊，跟住然后占 又加自己个女啊，自己只狗啊， 自己只狗啊， 自己只龟啊。自己只烏蠅，唔係貓頭鷹，唔係 嗰、那个叫咩？鹦鹉户型，家嘢嘅鹦鹉啊， 唔俾养啦，可能屋企都有 得，都可以， 系啊，即系你会发现啊，呢啲日子咧，即系你唔好话即系个网络棘啊，即系有时我哋呢啲 个人都棘， 净系收呢啲短信都收到个电话爆晒嗰啲数据。 你好啦，我收唔到啊， 你冇朋友啊，系嘛？ 冇朋友啊，应该 明嘅， 所以完全冇，定系其实系。我个网络差到， 可能卡到收唔到咯。 哎，翻到屋企 WiFi 就会收到。 又讲真，我好似呢粒钟系收得少咗，真系。 真系好慢嘅，卡卡地。即系譬如我想出譬如苏栋嘅 post 咁啦，哇！我真系睇住佢捞咧，捞极都冇反应。 猛猛地啦， 都少猛噶。咁就先以为哦，系因为唔习惯啊嘛。另外就系、是、譬如寻晚同屋企人食饭啦，即系预早庆中秋啦。首先你会知道今日应该周围都系人啦，就会再贵啲啦。其实寻晚打边炉已经有中秋价啦。我都第一次。 乜嘢系中秋假？打边炉有中秋假？ 你估唔到咧， 我冇听过。 我去一间任食放题嘅边炉，跟住咁你正常有个假啦，每晚可能行日九点钟之后咧就有个优惠啦。 系啊， 跟住我寻晚去到，寻晚唔系中秋节正日，亦都唔系中秋节翌日同假，系中秋节前一日，系啦，叫做月圆嘅前夕。你去到，你会见到佢个餐牌个价钱， 系 平时嗰个黐晒 label， 不适用。 O K， 跟住之后另外 中秋价， 另外咧就会有另一块板啦，就会系唔知咩中秋乜乜咁啦，后面掕两个字嘅、啊。然后寻晚咧就是、一个价钱，今晚又另一个价钱。 你话酒楼就话嗱，即酒楼有咧、 啊， 就觉得好合理 啊， 系啦、啊，即系都细个不嬲都有呢样，但系打边炉。即 系 真，佢唔系酒楼嗰啲打边炉啊， 佢系嗰啲牛乜牛乜嗰啲啊，即系你平时喺旺角最 M K 嗰啲咧。 哦，即系一个价钱任食，两粒钟， 系啦， 跟住啲个零钟 任砌嗰啲 片落去咁嗰啲， 系啦，跟住仲有个自助吧，系啦， 呢啲都有中秋价，我真系冇听过， 系咧，几有趣咧。 可能我中秋节少去打边炉， 唔系啊，我中秋节就系抱住呢啲时候去打边炉，就系因为通常呢啲唔会涨价啊嘛，即 系 你情人节去食中餐一样。或者食泰菜咁样，即系泰国餐厅唔会情人节突然间搞啲嗰啲， 即系有少少， 即 系 可以食飞天通菜咁样，你唔会，你咪净系可以食生一次身咁样，佢唔会 fix 你，唔俾你食其他嘢噶嘛。但系你西餐厅喺情人节，佢 fix 你，只能够食佢嗰啲牛啊剩。所以我琴日去到嘅时候，我系呆咗。不过佢都好有道义嘅，好有道义系咩咧？虽然佢有中秋价，但系中秋价嘅九点之后都有一个中秋价嘅优惠。 咁都算系咁啊，都算系都系一个生意头脑。 即系假如你平时行一夜晚200，九点后268咧，佢寻晚中秋价九点前308，九点后288。 嗱，讲真嘅，我一个时过节唔紧要嘅，你有呢啲系开心，但系你有冇一啲即系你最紧要你说服到我咯？即系你可能整完个边炉之后，你整翻个汤圆也好， 冇啊叔， 你整翻个月饼也好，氹下我都好啊， 冇啊，自助啊，自己嚟啊咁。 哇真系 冇啊！ 唉，咁 我都估唔到啊！我估唔到打边炉都有呢个中秋价，咁都系一间间啦。咁所以寻晚就已经系咁冇啦。你去到先知咁，其实餐20蚊咁样同屋企人食咁，开心 咯。你话啊，可以你可以唔使俾个炉我，我自己用蜡烛点啊，你帮我减翻20蚊啊。 唔系，我加20蚊系咪会有中秋节嘅歌厅啊？咁嗰啲咧，你知好兴噶嘛？有啲打边炉嗰啲生日都会唱嗰只生日歌， 系啊， 好 hit 噶嘛。 系啊，冇错。 咁跟住寻晚食饭倾开偈咧，即系我同屋企人都讲啊，大家都话好耐冇试过喺节日嘅时候咧，一家人出嚟街度食饭。 系 咁，疫情已经习惯咗啦。疫情后其实基本上大时大节嘅节日啊、圣诞啊咩都好啦，或者我哋屋企人生日咧，基本上已经习惯咗喺屋企，一系就买嘢翻去打边炉，或者嗌嘢翻去食，系啦，即系你买嗌啲生蚝啊，各样嗰种啦咁样。所以系好耐冇试过，譬如好似呢啲咁样嘅节日出街，一家人喺出边食啊， 系咪好多人啊？琴日出， 系咪还好嘅？唔、 okay. 算多，因为始终今日仲要翻工。今晚我就唔敢讲啦。 今晚应该都多。 今晚就应该真系多啦，系啦。 我见啲同事直头咧，已经即系可能有啲同事做 office 嗰啲可以早少少离开公司嗰啲咧，佢已经哇，直头成副装束咧换埋咧，即系因为可能佢有小朋友咧，即系一齐着啲应节嘅服饰咁样一齐过节咁样。开心咁样离开，咁我都戥佢哋觉得好。 应该 带 俾成应节月啦，我又谂起，你一讲起应节，哇！谂起成日自己讲应节月啦。系啊，咁跟住寻日咁当然讨论开，我都问阿妈啊，其实你中意喺屋企定系出嚟咧？咁啊，因为有阵时喺屋企嗰种就系你中意食几耐、玩几耐，单单条条行嚟行去倾偈就唔使坐死啦。 但系你又唔想洗啊？ 系啦，咁所以我话间唔中出嚟，咁你。 其实老实讲，价钱唔系真系差好远啫。而家以前个年代旧底就话，诶屋企食啊抵啲啦。其实而家唔系噶啦。 你而家自己喺屋企打边炉，分分钟买啲牛仲贵过你喺出边食啊。 咁当然喺屋企就系嗰个价钱嘅话，你个份量或者个 quality 可以好过出边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就咁照食嘅话，差唔多价钱嘅啫咁。咁跟住咁所以我都话喺屋企食下啦。咁你咪当食完之后拍拍攞有走，你又唔使要谂洗嘢，舒舒服服咁一齐散步翻屋企咁几好啊！ 跟住翻嚟又可以慢慢切个生果嚟食， 系啦， 搞咁多， 舒服好多嘛咁啊！咁阿妈都话系嘅，同埋即系譬如今年其实啲亲戚都冇特别约做节啊。 系 跟住但系即系讲起呢，我问起呢样喺度，点解好似冇嘅咁样？ 惯咗啊！ 系啦，即系大家都有个感觉就可能习惯咗，即系之前嗰几年。因为你不只计中秋啊，其实你好多节日大家都 hold 住咗， 系啊， 咁所以就好系突然间升唔起啊，未习惯啦，定系点咧？咁所以就冇咁样约到。 我都系饮咗个茶咋，即系喺上个星期嗰啲 weekend 咧，晏昼时间可能即系约咗一班亲朋戚友，大家即系简简单单饮咗个茶。即系以往就夸张啲噶嘛，即系夜晚食饭就多啲花神咁样。咁今年都系即系可能慢慢适应翻个节奏咯，大家晏昼饮个茶冇乜压力嘅咁。又唔使搞咁多，又唔使 book 位咁辛苦，咁然后饮完个茶当做咗个节咁样先咯。咁我谂之后，大家习惯翻呢个适应翻啊，系过时过节要约翻出嚟食饭咯，即系要 book 位咯。之后咧，咁就夸张噶啦，应该大家排队排到会即系要早少预约咁咯。 会啊，跟住同埋我妈话好记得噶，上年中秋节点样过？上年中秋节。確診咗喺屋企， 真係唔好彩。 然後望落個公園度咧，真係人生好少可成，個公園一個人都冇。中秋節 係係係， 所以佢話好印象深刻。所以今日就應該周圍行下咁樣咯， 行下咯。 係啊，今日好好享受下。大家今日呢個中秋節咧，如果塞緊車嘅話，祝你好運啦！希望你個 data 唔好似我咁收唔到，可以聽到節目啦。 同埋最緊要有位食飯啊！ 係嗰啲中秋假。 抽身观看，先可否识我？眼镜下发现，唔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 Jason 陈柏宇日常事故剧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虚拟交易平台JPEX 案，警方至今接获2417人报案，涉款超过15亿元港币，形容是近年涉及受害人最多、损失金额最大的骗案。警务处助理处长钟永敏说，警方动用刑事部所有资源，以及启用俗称超级电脑的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分析和调查相关资料，希望找出诈骗网络幕后主脑和追截赃款。他又说，直接本周二已经拘捕14人，大多是相关场外找换店负责人和职员，并且已经锁定诈骗网络的核心人物。本港警方在本周二至周四联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共拘捕4人，检获或冻结2400万元资产，包括赌场户口和大批现金。他又说，正全力追查虚拟资产的去向，已经锁定其他目标人士身份，但是部分人已经离港，警方会透过国际协作缉捕。中秋节及国庆日连假卓展开，在湾仔的海滨游艺坊夜市陆续有市民及游客到访。有家长表示，接小朋友放学后逛街，买了应接玩具给小朋友，形容稍后会到维园看花灯及赏月。亦有市民表示，以往疫情中秋只能留在屋企，今年能够相约亲朋戚友外出庆祝，又形容夜市气氛好好，预计会花几百元。有来自美国的游客表示，昨日坐船时留意到无人机汇演，今日特意来夜市等待，亦都会参观其他中秋节活动。有熟食摊档员工表示，预计客流量上升，已经加大入货量。他又说，虽然昨晚起电力恢复供应，但已经有部分货品包括鱼子酱因为未能够雪藏而报销，接下来两日会观察电力供应是否稳定才重新入货。台湾传媒报道，当局巡防船与来自大陆的渔船追逐碰撞，渔船上17人被带往台北港。报道指，事发在新竹西北方11海里，现场海洋情况不佳，有关船只正前往台北港作进一步处理，当局厘清情况后再对外说明。巡防船因碰撞，船体部分受损，左舷栏杆变形，驾驶舱玻璃破坏，照明灯座脱落，没有人员伤亡。杭州亚运剑击项目男子重剑团体准决赛，港队30-45败于哈萨克，获得铜牌。两队初段节奏明快，双方剑手互有攻势，相当进取。头两回合打成7-7，但哈萨克在第三回合派出身高2米的选手出场后，优势明显，多番在港队吴浩天身上取分，单一回合赢8-4，其后6个回合再扩大比分，最后以15分优势胜出。由于不设铜牌战，落败的港队获得一面铜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早晚大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有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水泉澳村。而窝打路道天桥往狮隧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受阻，车龙去到康庄道噶啦。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系去到狮隧桥底。而七咸道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车龙是去到浙江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由于红隧九龙出口那边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车龙很远的，相当繁忙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西隧方向近住正街都相当繁忙，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到城市花园。九龙区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的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蝴蝶谷都车多噶啦，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到美松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屯门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交口位置近住海景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大榄涌警察宿舍。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坳头系车多，龙尾去到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咗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步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翻晒嚟嘅。 我都 feel 到啊，即系简单啲嚟咁讲啊，我都好几年冇睇过《舞火龙》啦，今年终于睇得翻啦。感觉到好多节日气氛都出现翻。 各位，相信再差空气都有再生化。邀请各位，相信再装街角美丽能自拍。如行囊只需吉他，前途只需惊讶。挫败过的，不将伤痛变做习惯，将得到。再生的爱，一吻再出发，祝福各位冲过再急的雨，心血能蒸发。如随时计算代价，随时可以害怕，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将要再多千岁先至再牵挂，祝福各位将会再得一切，风雪讲下仍能去到尽吗，仍能生到活吗，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留下回忆多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雨声下要是大声声无常，渴望如一夜会再给你善终，给我一会痛痛不理他，继续再浪漫，记得所有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刻都要再光一次，雨声下要是大声声无常，渴望如一日会再，祝你幸福，祝我快乐，即管不理他，继续再浪漫。 带嚟有 Eden 吕卓安 Again， 不但知个气氛翻嚟啊，我都冇谂过曾经喺屋企摆咗几年喺度嘅灯笼，终于今年可以再次攞出去同啲亲戚嘅小朋友啊，去公园玩一下咁。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如何弃置床头锁装镜，擦折头尽快卖，谁人购买全新的礼物，明日变废物，谁减价要脱手，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路放弃后，谁讨厌要放走，谁 像后现代的美术品，很优雅，件件都体验它， 体验它， 要再放手吧，就算让下位让步。 生即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旋转式托卖，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陈伟璇最新排台作品《旋转拍卖》，曾经我都真系有谂过将呢啲庆节用品一次过摆上啲二手平台卖晒佢噶，唉，费事摆喺屋企牙顶啦。不过问题系卖唔出啊嘛。 今天只想要满地白云，铺一屋可爱明亮的灯。WhatsApp 不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先消化人类不幸。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希望，难道这样会使你变糟？原来我没有祝世界好，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又着事加点诗意做成十句词。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开始是人世中的尝试，周身的意义。Love me, love me like I do. Oh, love me like I do. Love me like I do. Oh, oh, oh. 街边几千个也是路人，根本不需听言外之音。一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还会出错更多。却不过极快乐，我只唱我的歌，才会伟大到为谁安坐。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字。着事加点诗意组成十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尝试。为了出生一早个率性点，全力爱着我的点，是我的天，不要被谁判断，我得我能隻手遮天。 着是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诗。 随心说意思没意思。早知而没有人知， 时间细早未留意，心不应太自意，怎么解说自私，只想讲我未知，想狠狠爱自己一次，可不想太励志，怎么解说自私，只想讲 其实好靓仔，你好有自信，你唔需要其他人嘅，有自己就够啦。 但你有 V 星嘅 Selfish， 咁你咧，你收咗工未啊？难得今年咁有气氛，对自己好啲啊！ 车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不会减，就会分，偶两下晦气，退衫两浸罩，起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咪两怕，执到了落得分差，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繁忙领带，高低落言太怪，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紧，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佳，在这么宽松之下，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雨就。困扰我要闭起拍鬼气泄漏罩，起调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痛音，拼命也是贵军，我穿上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或斗法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滥靓。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解。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责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听听你情也不怪，胡乱最爽。 听我话，除低你条领呔，将未做晒嘅嘢摆喺台面，下个礼拜放完假再谂啦。固定轩，行动代号0901。 输了就要被淘汰 ，No I so fine， 在你面前我很坦率 ，I'm just keeping it real tonight。 One more time， to be honest， 我下次我就是要你的注视。

喂，師兄隔眼咗啲喎。 你係而家講 feel 噶嘛？ 好 ，OK，OK，OK， 你要知道， 一定要啱音噶嘛， 唔需要中曬噶嘛，係啊，可以少少 twist 到你又 get 到， 扭少少咁樣係嘛 ？OK， 係啦，今日我哋點歌對象就係燒賣啦。喺呢個中秋節，我哋今日寫咗中秋嘅元素，將一個近期非常之討論度高嘅一種食物。 唔係，我覺得咧，其實燒賣都好有嗰、那個慶即係過節嘅， 都 係 圓圓地一粒。 因為咧，對我嚟講咧，即係可能係細個嘅一啲小習慣促成係咁樣嘅，就係、是、咧。每逢過時過節咧，我就有得食宵夜啊！細個咁，所以咧就會好 宵夜就有燒賣啦， 就會買下啲燒賣魚蛋嚟食啊，啲碗仔翅啊咁嗰啲。 是回憶的味道， 回憶嘅味道啦。咁啊，到底啊，我對呢一個嘅燒賣有咩情意結咧？ 你聽下，大家繼續啊！我哋點歌開放咗啦，有咩想同燒賣講啊？有啲咩歌你覺得好襯住燒賣，或者一路食住燒賣聽嘅歌咧，可以話俾我哋聽啊！好， 親愛嘅燒賣。你好啊，老实讲啊，其实比起你呢，我是喜欢你老友鱼蛋多啲的。不过人生当中就是会有一啲咁嘅朋友的，你同佢唔特别熟络，但当佢唔喺你身边嘅时候呢，又会心挂挂咁咯。而你烧麦正正就是呢一种啦。不过我知道烧麦都分好多种嘅。比起酒楼好足料嗰一种猪肉烧卖，其实我更加鍾意扫街12蚊两串嘅鱼肉烧卖，加少少豉油已经劲好食，有一种正宗香港风情喺里面。不过你听到我讲嘅价格就知我几耐冇出去食烧卖啦。听讲而家嘅烧卖都已经卖到20蚊4粒啦。但係亦都有人话呢一隻烧卖配埋啲辣油好好食。讲真啦，如果经开我都会想试下嘅。毕竟而家人大咗，对食物嘅要求唔同咗，已经唔可以将价钱同埋数量挂钩去计算佢嘅价值。如果真係好食嘅，点解你会愿意俾20蚊买一件寿司，都唔愿意俾20蚊食4粒鱼蛋或者烧卖呀？当然每个人嘅消费力同埋价值观都唔同，又冇话下下逼你上船嘅。去翻便利店或者地铁站隔离经常都有得卖嘅小食店，佢哋嘅烧卖都系10蚊8粒左右，好抵食噶。谂翻起细个未加入鱼蛋关注组，唔认识咁多花款嘅鱼蛋之前，我系比较中意烧卖你多啲噶。因为细细个嘅时候，曾经有一套动画叫《功夫小食神》，里面嘅主角咧系可以赋予生命俾唔同嘅美食。令他们变成食怪去战斗，而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就是烧卖盒了。顾名思义都可以知道，烧卖盒正正是由一笼烧卖变出来的食怪，穿着一件绿色功夫衫，个头也都正正是一粒烧卖来的。由于他的伙伴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所以小个的时候真的觉得他特别有正义感的。而最近呢亦都有一位朋友出歌，不过佢就带埋月饼一起去同法国驻香港同埋澳门总领事庆祝。希望烧卖你下次都有机会同佢一起同行啦。始终我都觉得香港咁多美食当中，你係最有机会代表到唔同阶层嘅香港人㗎啦。平民化又得，行精致路线又得，唔知道下次佢又会唔会用你做出歌嘅主题呢？嗬。豉油辣油一定要教啱先食嘅奔神上。 你话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法国先知险阻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台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 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追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那枯萎？就当花岛的梦落进花岛的泥，好好办丧礼。火一烧成雾。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追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没有你困境中与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不枯萎？没有正得坚毅，莫理爱惜真迷，怎守候一世？ 有 Jeffrey 魏俊生的失约巴黎， 好劲啊！真系 系啊， 去到呢个法国领事馆， 月饼几开心， 又衬翻只歌。Paris Mooncake in the Paris， 可以喺呢、這个Fish Ball in Paris 啊，或者烧麦 烧麦 in Paris 都几。但系啱啱讲个 point 得意嘅，即系喺街头小食咧，烧麦好朋友、好兄弟就系鱼蛋； 系 喺酒楼嗰度咧，烧麦好兄弟、好朋友。就是蝦餃了， 又 是、哦、而我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酒樓那裡。 親愛的燒賣你好啊，你就威啦，最近身價飆升了，又搶了月餅風頭了，中秋節你就真的變主角了。還有20元四粒的夜市燒賣成為了熱話，有沒有開心先？不过睇真啲，其实我戥你惨猪嘅。大家作为标题党嘅成员，见到写住20蚊四粒，即系5蚊粒鱼肉烧卖，就已经捉住呢一点开始讨论啦。但系睇翻啲相，原来系大大粒嘅烧卖，目测都应该大粒过平时喺便利店买嗰啲嘅。但最惨猪嘅位就系档口嘅人话，佢哋卖嘅其实系辣椒油，烧卖从来只系陪衬。唉，阴公咯，原来你只系陪衬品咋。同埋如果个标题写成烧卖从来只系陪衬，我諗个故事就唔同讲法啦。食物有时系讲 pairing 嘅，烧卖你又真系衬辣椒油系最啱㗎啦。自从我细个去茶楼食过一次烧卖，我就翻唔到转头，每次去到都必点嘅。饮茶可以冇茶，但饮茶唔可以冇烧卖。而后嚟大个少少食到辣啦，试过点咗几滴辣椒油之后，发现完全将你嘅味道提升咗一个层次。 去到而家唔系食茶楼嗰啲有虾嘅高级烧卖，去到嗰啲咩咩堂嗰度嗌份烧卖饱下肚都好，辣油对于我嚟讲已经系必点噶啦。喺我嘅眼中，烧卖你同埋辣油系登对嘅绝配嚟嘅。不过唔知对于你嚟讲，又有冇觉得一生可以遇上辣油系好幸福嘅缘分呢？唉，一对情侣有时边个系主角，边个系陪衬，好死嘅啫。最紧要你哋开心，你就下佢，佢系就下你，幸福咪得咯。所以希望烧卖你同辣油喺今个中秋可以甜甜蜜蜜啦。啊，唔系，应该系火火辣辣啦。今年想收一笼烧卖庆中秋嘅波城上。 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俾翻个甜蜜嘅故事佢哋两个，烧卖同辣油。 冇噶，烧卖系冇甜噶，甜嘅烧卖系冇食噶。 甜豉油咯。 甜豉油 不过系冇辣油噶，冇 甜豉油配， 甜豉油配烧卖， 中意食 鱼肉烧卖配甜豉油噶嘛？ 但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你都系配辣油噶嘛？ 系系， 听我有冯允谦嘅收到收到。 耶！咁啊，希望大家今晚中秋节啊，玩得开开心心。咁啊，如果即系行开街嘅时候，经过啲小食档啊，可以吓、啊、买个鱼蛋烧卖食下。 系啊，你见到嘅话，你就踢翻阿斌啦，同佢讲我食烧卖啦咁。 你唔好讲，我今晚就猜下睇下出去买唔买到。 今晚中秋点样庆祝？唔系食月饼，今晚食烧卖，大家转下个传统咯。因为你会食得晒月饼，好难食得晒。 月饼同埋开始滞滞地啦，其实呢几日食咗好多啦，已经。 所以应该大家都系on the way 去食饭啦，庆祝咁样样咯。所以今日我哋就咁样样啦。一阵仲有最后半个钟 ，EDM Friday Mix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至今有18人被捕。香港同澳门喺星期二至四采取联合行动，澳门司警拘捕两名男子，检获大量现金、赌场筹码等总值大约650多万，并冻结一啲赌场户口共820万资产。香港警方就搜查6个目标单位，拘捕两名男子，喺单位搜出大量现金、名表以及用火、漂白水、碎纸机等销毁嘅文件。警方話已經鎖定目標人物身份，相信是集團較為核心的角色，但是部分人已經不在香港，警方會透過國際協作機制，希望將他們繩之於法。警方話被捕人士全部是香港居民，不涉及黑社會，將會動用刑事部所有資源，以及啟用俗稱超級電腦的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警方會繼續與海外交易平台接洽，追蹤虛擬資產去向，暫時已經凍結總值500万的加密貨幣資產。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已經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推出一系列的支援及優化措施，帶領社會一起拼經濟、拼發展及拼競爭力。他在下個月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將提出政策措施，為本港經濟再添新動能。李家超出席一个商会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近年国际贸易市场发生很大变化，地缘政治、金融紧缩、科技发展及新冠疫情等都影响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本港生产商及贸易商都面对挑战，但是强调他们面对机遇更多，认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下，本港将继续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他又說，為了協助業界，當局又為商家拓展新市場，支援企業開拓內銷業務，並同時尋求與更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教育局在點算在學學生人數後，相對本年3月和5月批核的公營小學和中學總班數，小學增加4班小一，中一就增加7班。計及本台早前統計最新出版的《小學概覽2023》，小一班數淨減55班。教育局表示，學校的核准班數受多項因素影響，數字調整反映適齡學徒人口的整體變化及學生人口的流動情況，包括搬遷、家長選擇以及移入或移出本港的學童人口等。因應香港學生人口結構性下降，政府會持續檢視中小學學額的實際情況，以軟着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教育局說，因為調整班數出現的超額教師可按既定機制獲保留至2023-24學年完結，而因為小一學生人口下降而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則可獲保留最多3個學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早晚大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洪隧九龙出口啦，即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上竹园。咁而家新田公路反方向啦，去古洞嗰边，跟住博围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玫瑰花、兰花，一定是郁金香啦。 咩事咁烦恼啊？ 我唔知道应该送边种花俾一个巴基斯坦籍嘅朋友啊。佢讲过我知噶，但系佢讲巴基斯坦语噶。 哦，咁跟佢哋学校应该点样讲咯？ 玫瑰花就系胡纳花，就系潘茉莉花咧就系格里安。 想学多啲巴基斯坦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思培 Beautiful Sunday，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人，中秋节怎样同屋企人过啊？ 斌神，跟住食饭行街直落，然后夜晚喺床度倾心事啦， 有晒计划咁。 我都系向佢哋首歌取经嘅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思芬同 Kitty 崔洁彤为你揾嚟张明雅。 即系唔好觉得做咗妈咪之后咧，小朋友就系即系你嘅成个世界。当然佢哋系即系占有你嘅世界嘅好大部分，但系我觉得都可以有梦想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思芬、 崔洁彤， 第一潮妈。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 奏正选， 做啦，收唔收到啊？投诉收到，誓要不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 听过唔少朋友咧都投诉过自己另一半要自己做啲乜嘢，改啲乜嘢。 令佢諗到用上呢一個主題去創作今次呢一首嘅 Sweet Sweet 情歌。作曲馮允軒、陳夏威，填詞鐘雪，編曲 Derek 蘇道哲，監製陳夏威、馮允軒。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冯允谦收到收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在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廣東 Y2K 大家會鍾意，今日繼續嚟復古廣東歌。今年唔使再自己一個喺屋企 party， 可以出去玩啦，就用呢一個復古廣東歌嘅 mix 同大家迎接呢一個長假期啦。 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一再呼叫。插著喇叭后，好，把一切凡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系要尽好，做到喊化包烧毁了曲谱。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这番也中咗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风眼沙堡沙堡骨头脑。 宇宙 样先够老。老细揾路，旧物当珠宝，独爱古老书法古着谱。年事已高，男子早，运波车字好，草黑胶趁早，前额发光，情感到，怀旧经典八十最好。验过新鲜之物指数高，有冇基金？份份要公道，就快将退休再变金草。瞒住个女，唔知道有功课要补，报边间字好，成日倒数才知道，还是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肯。 剛才高輝 LK 的叫一人搖擺派對之後有這一首 Uncle 啊， 唯有經典八十最好，避免叫聲 Uncle， 萬人愛慕，青春到此啦 Uncle， 如果复古的话呢，跟着下来这一队乐队他们玩的作品就有这一阵趣了。可惜的是他们已经解散了，不过间不中拿回他们的旧歌出来听是正的，他们是 Dusty Bottle。 我有我节奏正正就叫即兴，有哪个会与我都放到泪汗声，半秒里说句爱你就叫失声，然后你就来定了反应，有几多新刺激，一切七彩缤纷地，谁会奋味地升级，一切可歌可泣地，谁会浪漫地孤寂，讨厌当歌若不禁风落死，玩我自主意就叫春风都得意，投入我可以是我的不经意， Sassy Bottle 嘅 You Don't Know Me。我记得听呢首歌嘅时候会谂起 Rick Astley 嗰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啊。所以嗰阵时曾经试过整一个 mashup， 将两首歌摆埋一齐，真系几夹几衬嘅。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蚊呼吸一起浸海水。 今日中秋节听呢首啊。 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 佢系 J 风啊。 冬季开始不记得。 Full Moon Party。 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 Come on, come on. 给你摆弄，快来给你摆弄。 都想将呢几首歌串埋一齐嘅，包括有 J 风头先嘅 Full Moon Party 啦，啱啱听过有 Yan 听嘅旧作叫《小姐你好》，而你都会感觉到呢两首歌有共同嘅 inspiration， 就系中间做 interlude 嘅 Bruno Mars 嘅 24K Magic。 你永远要坐上车的首期，你永远要索货车的死气。这世界贵到令你太自卑，找一个原地自己玩得起，举起你左手， 举起你左手 先可以挽救， 先可以得救， 举手张开口，将不快掟出窗口，别讲笑，愤怒爆开了，让我爆开了，火花定燃烧，别讲笑，笑了爆开了，气壳爆开了，将一切换掉，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每次你看见那些得戚味，听见那些三伏屁，这世界哪会让你快乐死，找一个原地自己玩得起，举起你左手， 举起你左手 先可以挽救， 先可以得救， 举手张开口，将不快掟出窗口， you 希望呢个嘅长假期大家玩得开心啲，玩得安全啲啊！呢一个嘅复古广东歌嘅 Max 咧嚟到最后啊！呢一首系古巨基嘅旧歌，歌名叫做《爆料》啊！星期一5点再见，拜拜。